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42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听得朋友说，杭州英国教会里的一个医生在一本医书上做一篇序，称中国人为土人。我当初颇不舒服，仔细再想，现在也只好忍受了。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，没有什么恶意，后来因其所指多记野蛮民族，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，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。他们以此称中国人，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。但我们现在除却承受这个名号以外，实是别无方法。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，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。试看中国的社会里，吃人、劫掠、残杀、人身卖卖、生殖器崇拜、凌学、一夫多妻，凡有所谓国粹，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洽合。拖大便、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。至于缠足，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。他们也喜欢在肉体上做出种种装饰，弯空了耳朵，嵌上木塞，下唇弯开一个大孔，插上一只兽骨，像鸟嘴一般，面上雕出兰花，背上刺出燕子，女人胸前做成许多圆的长的疙瘩。可是他们还能走路，还能做事，他们终是未达一间，想不到缠足这好法子。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，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、丑恶为美的男子，真是奇事怪事。自大与好古也是土人的一个特性。英国人乔治·葛莱任纽西兰总督的时候，做了一部《多岛海神话》，序里说他著书的目的并非全为学术，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。他说纽西兰土人是不能同他说理的，只要从他们的神话的历史里抽出一条相类的事来做一个例，讲给酋长技师们听，一说便成了。譬如要造一条铁路，倘若对他们说这是如何有益，他们绝不肯听。我们如果根据神话说，从前某某大仙曾推着独轮车在红泥上走，现在要仿他造一条路，那便无所不可了。原文已经忘却，以上所说只是大意。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技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，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，倘能人手一边，便铸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，很使土人高兴。但不知那译本的序上写些什么呢？随感录42结束。